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吴银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00集。下午沈西有个4×400米接力，参赛的一共有四组，一组8个班，最后一组6个班，最后看时间取前8名。上官凌霄是第一棒，还行，同组里面排在第3。另外一个同学是第2棒，也还行，不过掉到了第4。第3棒是前后，前后本来跑得挺快，结果谁也没有想到，因为中午喝了酒，前后在过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，身子忽然一晃，迈了2步 S 型，接着身体再歪几下，砰的一声摔倒在了地上。6班女生都叫了起来，一群男生爆笑出声。 前后喝酒啊， 摔倒了。 前后脑袋发晕，好几秒后才从地上爬起，踉踉跄跄的往终点继续跑去。这么一耽误，6班直接掉到最后1名。沈西接过接力棒，开始一路冲刺。他的速度仿佛100米，一直往前，明显与其他人不是一个画风。到第1个弯道，他超过了第7名的那个家伙。对方试图保持优势，努力提高速度，但还是被轻松碾压。到了第2个弯道，沈西又超过了第6名的健壮男生。接着在第3个弯道又超1人。 沈哥，沈哥，超3个了，还能超第4个吧。 而到最后100多米，平时不太练的同学速度放缓，他们不懂得如何分配各段的体力，在一开始用的速度超过能力，最后有些精疲力尽了。沈西又超1个。6班男生声音变得更加高亢，十分尖利，带着一些怪声。 我操操，咱们沈哥超第4个了。 又过几秒， 哇，咱们沈哥撸掉第5个了。哎，还有第6个吧。 这时沈西跑到终点，就在第6名的身后半米之处。 耶，差点就有第6个了，再多10米就有第6个了。我操，太牛了！ 我沈哥体力无限啊，可以维持永动机状态。这以后，这沈哥老婆绝逼有福了。 夏九家静静看着，不说话，心里却想： 你们沈哥其实只是别人老婆，躺着就好。 等到沈西回来，夏九家拧开了一大瓶矿泉水，让沈西恢复。前后非常清楚，沈西肯定算账。提前跑了，不见踪影。过了一会儿，运动会组委会公布高3 4×400米成绩，6班小组第3，但很趋近第2，最终成绩排名第6。大家都把前后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沈西铁定能把6班带入前3。下午3点左右，铅球项目开始检录。夏九家并没有换衣服，穿着校服走到场地。其他班的大胖子说： 哇，这可不是夏九家吗？你竟然还报了铅球啊。 夏九家没说话。 你这个小身板。 还有些人不带什么恶意的捏捏夏九家的肩膀、上臂以及下臂。夏九家还是没说话，在旁边看的沈西却是愤怒不已。 哎，别动手动脚的。 很快儿中校运会铅球比赛开始，大胖子们一个个扔，每次砸出一个小坑，便有老师在那坑里插上一面小红旗。等轮到夏九家时，他也学着大家将铅球举起，放在颈上颈侧，背对投掷方向，站在圈内靠近后沿处，而后一个转身，右脚踏进内沿，左脚自然的一弯曲搭着，并不承重，胳膊用力一推，铅球划了一道弧线， 下坠明显，重重砸在前面白线描的扇形格子之内。 我去，挺远啊。 接着开始第二轮，每次有人投出更加远的距离，体育老师便把前面代表他的旗子刷的拔掉，插进新的小坑。而夏九家由于掌握一点力道，又扔到更远的地方，进入第一梯队。到第三轮，大家体力耗尽，基本不用重新插旗了。夏九家在心里仔细数了数，自己的旗子在第三远的地方，心里有点不大舒服。28班和30班的大胖子竟然真比自己有劲儿。不过铅球比赛每班两人，一共60个人参加，此时包括第一第二，剩下59个都呆呆地看着夏九家。年级第一太可怕了。夏九家回到6班区域，静静地等待公布成绩。杨树果看了夏九家一眼，神态复杂，以前没有发现对方如此奇怪，明明不行还非要上，不肯承认自身弱点。有人询问同去的人丢得如何。 我肯定排不上号，夏九家好像不错，我数不好，不是第五也是第六吧。 终于广播响了， 现在公布高三铅球比赛排名。第一名30班杨旭，第二名28班张玉然，第三名6班夏九家。 念到第三名时，全班同学豁的一下齐刷刷的转头看向夏九家。夏九家铅球第三。而夏九家抬头听完广播以后，斜眼看看体委，低头重新写题。体委杨树果全班同学集体惊呆了。我宝，你真厉害。 没有，第三而已。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 行。这时班长上官凌霄迈过众人走来。 沈哥，咱们沈哥 干嘛呀？ 沈哥，6班只能靠你一个人拿分了。前年你就报了2个项目，咱班倒数第一，去年你也只报了4个项目，咱班倒数第二啊。今年你有7、8个呢，咱们冲冲最好成绩。 你想干嘛？有话快说。 是这样，这到组委会那边唱歌呢，能够通过广播喇叭公放出来，如果唱歌取得名次，也能加上一定分数。 我靠，我为6班跳高跳远，跑完短跑跑长跑，还跑接力，还有连跑带蹦的110米栏，我累要吐血了，还得给全校人献唱几曲。不是，这咱6班还真指望靠我一个人拿分啊？ 哎呀，不然还能指望谁呢？ 哦，还有咱们夏哥一个。 靠！ 沈西虽然骂骂咧咧，不过还是站起身子，晃晃悠悠的向组委会走过去。没过多久，夏九家便听见广播里传来声音：“ 高三6班沈西，唱个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？” 夏九家倒是没有听到沈西唱过英文歌曲，想来唱着耳熟能详的动画的插曲是为得分。他细细地在加油声、欢呼声、聊天声、说笑声当中听着这首经典情歌。沈西项目太多，自己也总得出去，因此夏九家就坐在班级方阵队伍外侧，于是总能听见旁边7班的人惊讶赞叹沈西唱歌真好听。等到沈西回来，时间已过5点，运动会第一天马上就要落幕了。R中校运会一共要开2天，沈西先要跑110米栏，夏九家又陪着他去，站在一边捧着衣服看自己最喜欢的人。还不到18岁的那个人在校运会上面奔跑跳跃，这个场景以后可能不会再有，夏九家不想错过。不管是跳高跳远，还是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110米栏，他都不想错过。 发令枪响，沈西反应很快，一跃而起，好像一支利箭，冲在最前面。到了第一个栏，沈西也不知道该如何跨过，于是团起身体，嗖的一蹦，耍单腿过栏，继续向前冲。而另外几道有人急刹急停，抬脚踢倒障碍再跑，也有人努力跳起，却还是碰倒阻拦，真正过的也就两三个。到第二个栏，沈西又是缩成一坨，肉的过去。第三个栏整体姿态如出一辙，领先优势越来越大。 我去，比栏高那么多，咱们沈哥会飞啊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